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叫堅的， 嘟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啊， 哦，嗰隻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咯劇本 嚟。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都要嘅， 要寫劇本噶，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噶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即系我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竟然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专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有 缘，好再见。 真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咗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荣、沈大师、罗尚佩、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哇！又翻嚟呢个冷血时报啊，系咪有啲嘢要汇报啊？好似阿迪总又唔喺度，咁今日咧饰演废文嘅好嘢喎、 啊。我边个先废文啊？我先笑肚，你 先笑肚啊？ 狗屎！ 啊，听我系听你，即系咧笑肚呢啲咧系应该得到刁文牛嘅保护。 系， 我听你记住，因为反而性工作者都系得到刁文牛嘅保护。 佢出去食饭咧，仲未 唔啦，应该食唔到啊。 其实我依排睇笑肚咯，佢 make sense 噶。 系啊， 佢 OK 嘅啲嘢。 佢一路我都一路都嗌佢上嚟做节目噶。 系咪转咗龙搬咗龙门啊？ 唔知，总之 OK， 即系唔系话 门不嬲都喺度， 唔系话乱嚟嘅。佢讲嘢原来 从来不乱嚟， 有文有路嘅。 所以系得到 唔啱听啫。 所以得到应该得到我哋冷血时报嘅主持，佢哋系冷血时报主持啊， 精神领袖嚟 嘅保护嘅。OK 啊，我哋专保呢啲人嘅。咁阿 Kevin 系咪阿的嗱？你系咪第一次做啦？咁阿的通常有好多身后事， 帮我利是俾我。 阿的通常好多身后事咧，就 开包 啊，要交代嘅。 份工开包， 你有咩嘢身后事要交代咧？ 系冇啊，因为有个好冷血嘅 show 咧，就将会啊，将会11月度诞生啦。咁咧就其中一个好冷血嘅其中一个主讲者就坐咗喺度啦。 系啊， 咁咧就啲飞就都好冷血地去得好犀利，咁啊就好多咩啊， 好犀利， 好多唔系呢个同各位网友讲翻，咁咧就因为好多网友都话，有啲人就话即系譬如话 send 个 email 吓、就未有回复咁样，咁咧就基本上都日日清噶啦 ，OK， 咁咧嗱主要就系第一批，如果仲有兴趣嘅话咧，就真系劝告就快少少啦，因为都真系复 email 都系，我惊你之后系复都复唔复你唔切 ，OK， 咁咧就一个就系你讲低你嘅名同埋联络电话，我哋就会话翻俾你听俾钱嘅方法，咁跟住之后咧，你俾完之后咧，我哋就会再复翻你就话收到，咁同埋咧就可能会要你嘅地址，因为我哋会十月中附近咧、就会将门票寄俾你啦， 系啦，即系欲购从足，因为咧上个礼拜咧。就講係仲有800張飛要賣，而家仲淨係賣剩翻8000張飛，大佬哇！你今日唔買就聽日 呢個 下次係8萬張飛啦，或者 係同廣州飲立 fit 係同一個道理， 道理越飲越多，越飲越多。仲有我講埋先， 好 唔好再問我有冇飛？冇啊， 係 冇飛攞啊！我自己都冇啊！而家話聲你聽，我撚大鑊。 我媽都冇飛俾我。 啊，調轉識唔識做啊？你都冇啦，唔會俾我啦。 嗱， 唔會俾。 最後講一次啦，電郵咧， 我俾唔係。 係會一兩日之內會覆到你嘅。如果真係你， 如果真係一兩日覆到你咧，你即刻補條六合彩。 係啊， 真係好好彩。 一定唔中 ，OK？OK， 一定唔中。咁真係你如果真係 send 嗱，因為而家都 email 都 send 係 regisin@regisin.com.hk 啦。真係幾日都冇回覆嘅話咧，麻煩你 send 多次咧 ，CC 埋我啦 ，OK？ 但係真係有，咁一定幾日冇回覆。喂，其實有冇一個聯絡電話可以咩啊？ 就嚟有，就嚟有， 就嚟有啊！ 係，唔係你個聯絡人唔喺香港，係咪先？ 係好啦， 有台灣 身後事交代咗啦。 好， 去節目啊！ 冷血兩岸， 哇！不能承受的重到點，你知唔知啊？ 咩？ 重到啊！重到你孭唔起啊！你一世都还唔起啊！ 重中之重啊！ 有冇一千万啊？你哋 一千 咩？一千万咩先？ 一千五百五十六万啊！ 尾数有， 尾数有，我尾数就有，即系咁讲啦。 欠债有 啲网友又唔知我噏乜嘅，讲真。 啲衣纸铺咪有咯。 系啦，咁咧就话说咧喺呢个2001年咧7月19号咧就喺河北咧就嚟咗呢个河北。咩来京人员唔知咩嚟嘅来京喎、 啊，河北啦，来乜鬼京啊？河北啊， 系、哎，咁河北啦，咁有个张文军先生咧，就驾驶一个重型嘅半挂牵引车， 哇， 乜捻嘢嚟嘅咧？ 咩科技嚟、啊、噶？ 总之就好捻重噶啦，系咩车我唔知咩叫牵引车，我唔知应该屌鸡啊，某程度我觉得系啊。 半挂牵引式系你牛哥啲战舰俱乐部？ 唔系噶，我呢、這个 半挂牵引同龙舟挂鼓， 我嗰样半边烧鹅比牵引式唔捻同嘅，话俾你听 ，OK？ 吓，咁 咧、okay? 呢位阿张、先生咧，就喺华油区某个沙场咧就载咗好闷嘅沙 ，OK？ 沙系， 跟住就。运送去某个工地啦，谂住，咁途经宝山寺，啲和唔系啲释迦牟尼唔保护啦，唔保佑啦，呢个河山寺八河大桥嘅时候咧，呢、這个八河大桥瞬息间，哇！唔系我讲啊，有啲新闻讲系瞬息间波浪形，咁啊断咗佢。咁部分嘅橋前面就截斷咗，咁、到今時今日咧，咁你知啦，要審判噶嘛，係咪先？ 我2001年到而家先審啊？ 梗係啦，咁我哋 搜集證據 啊，搜集證據。你知我哋國內即係我哋爺係幾尊重法治得噶啦，係咪先？ 神探加理論 係啦，咁一定要查明清楚，係咪你因為係你超載而條拳冧？而條橋冧，而唔係條橋本身就已經準備冧，係根本係你整，係你疏，係你引致，係你疏忽，令到 一你超載力引致到橋咧， 係啦， 就波浪式咁樣冧法， 係啦。 何為波浪式冧法咧？我簡單咁描述下啦，就係你架車行到條橋嗰度，條橋應該直噶嘛，係嘛？ 係啊， 直噶啦。咁一行咧， 直噶啦， 佢就嘣一聲，好似嚇玩人浪咁樣，就嘣啊冧咗啦。 系啦， 系啦，咁嗰个车应该好超载噶啦， 系啦，好超载啦，咁样啊，咁系咩咧？咁最后得到个嗰、那个惩罚啦，吓、即系法律系公正啊嘛，系咪先 ？OK， 吓、即系你执咗部电话咧，你随时应该坐监噶，即系啲法律系公正噶嘛 ，OK， 啱啊， 咁就系啱啊， 路不拾遗同埋坐车冧桥一样， 一样噶啫嘛，系咪先？ 一样系啲扑街行为嚟， 拾遗不报嗰啲叫做嗱，咁呢个张文军咧就判处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 咩年啊？ 有期徒刑 ，OK， 四年， 四年啊，整冧条四年差唔多， 差唔多。并要，喂大佬，即咁捻少嘢讲啊，并要赔偿经济损失1556万。 要啊，你起嗰条桥啊嘛？ 点计呢条数真系？ 我 就咪起嗰条桥嗰条数咯。 哦， 系咯。 呢条桥点止1556万啊？ 边使 1556万？应该系内桥嚟噶嘛？ 指责嘅。 唔系切一条桥，我唔知嗰条桥有几长啊，千零万。 冇嚟啦，冧咗嗰段啦，可能冧咗嗰段啦吓，就赔偿。咁你知啦，呢啲咁嘅民工打份工几千蚊一个月，佢话哇，我还十世都还唔晒咁样。 系 啊，咁喺网上边咧，就好多网友咧都撑呢一位张文军先生，当然我例外啦。唔系呢个角呢、这个节目嘅角色，我嘅我例外，唉，大佬啊，咁就 即系撑佢都话，哇，唔系马条桥冧，又未必系关佢事。 系咯，因为呢条 嗰啲咁嘅 偷工 废坑啫， 系啦，嗰啲一向咧又唔系咧，好啦，可以解释嗰啲，又话哎呀条桥偷工减料啦， 证明唔到， 系啦，系咪先？咁而家 冧咗你都唔知係咪偷工減料啦，係咪先？又話啲鋼筋根本就唔得啦，其實。 喂，大佬，嚴重啊！ 如果你係超載嘅，咁如果平時你話計超載嘅，俾我哋人超載冧咗，唔通你罰我咩？因為你知大陸啦，好興嗰啲一架十人車。就坐卅人噶嘛，塞卅人啫嘛，咁佢都系超载啊。 好简单。 咁系咪又系咪又冇期有期年四年先？ 咪你喺大陆成日搭 lift 都 成日都超载噶啦， 跟住 而家香港地铁都超载噶。 我搭 lift 嗰廿鸠几人一齐赔钱啊？ 系啦，咁佢我就话唔应该嘅。咁我自己就唔系我自己，即系呢个节目呢个角色嘅我咧，就 系 你个睇法。 即系你啊，屌！ 喂，大佬，喂！咁難得捉撚到你個撚樣，屌你唔通要我政府負責任？你係咪黐撚咗線啊？ 我想問佢個罪名係咩？ 罪名咪超載導致條直接，佢個控方認為咧，就係橋梁車輛嚴重超載，是導致橋梁垮塌嘅直接原因。 超載 講講啲數字啦，即係佢就話。嗰架車實際嘅載重上限係 31.5 噸， 係， 但係咧佢就話當時係載住145噸， 哇！呢啲 超載三倍， 噸應該唔係計嗰個佢咪運沙嘅，而個賠償咧就唔應該計起翻條橋嗰個嘅成本， 計咩咧？ 應該計佢運咗幾多粒沙，一粒沙一蚊， 冇錯啦， 咁樣嚟賠， 起碼嘅賠償即係起碼， 啲沙都係無辜， 咁係公道啦，咁係公道啦。 啲沙即係同嗰啲地鐵啲人一樣啫，我係無辜噶，逼到爆嘅。 我覺得即係架車上限31噸，佢架車點樣可以裝到八九幾？ 嗱，我 唔係，因為嗱你要稱翻啲沙咧。就係佢跌咗落地，即係跌咗落一連埋架車，係嘛？咁跟住再稱啊嘛，即係下邊其實下邊嗰啲沙咧都計埋一齊， 條身都計埋落。 係裏邊啲水啊！ 你要考慮一樣嘢，其實咧網民咧就喺度點樣撐呢位啊張先生咧？咁佢話啦，嗱呢啲咁啊呢類型咁吊雞車咧，雲沙吊雞車咧，就有六個碌嘅。 係 ，OK， 咁平均一個碌嗰個承受量咧， 阿牛講啦， 啊就係可冇理由令個車。你即係平均，即係你計啦，一架吊雞咪等於三四架貨櫃車咯，咁如果你譬如三四架貨櫃車同時行上個條面，咪即係都係會諗，但係事實上係成日有三四個貨櫃車係同一點行上一個橋面㗎嘛，係咪先嚇？咁你所以就話呢個人唔公平，仲有咁講一個講法嘅，就話咧呢個話我試下幫下呢啲撐阿張先生咁講㗎啦，喂，我成日講。你超載三倍，條胎都唔爆，我屌你老母！你竟然條橋冧，係當然你好難咁講。 呢啲力學嘅問題啊， 但係法律就還法律，我哋中國嘅法律啊非常之健全同埋制度嘅。呢一鑊你唔咩？ 邊個咩啊？ 邊個咩先？係咪鎮政府咩先？哇！大佬條橋遲早都冧，講真，喂你作為阿張先生、阿張文君先生。喂，你係一個我假設你係一個正義嘅 市民 啦，或者從來唔會呢、這個 超載 啦，落不拾遺啦嚇，即係啊拾遺不報啦，我當你係咁樣啦 ，OK 嚇、啊，你係應該將呢、這個你應該係深深後悔，而且去繼續去 履行 你應有嘅職責，除咗坐四年之外。 赔多次 呢个1556万， 同埋对每粒沙道歉一次系嘛？ 亦应该，即系你个求情理由咧，其实就不能够承认嘅，我觉得。或者咧，呢个张文斌先生咧，佢话我父亲已经去世啦，你父亲就迟早都去世噶啦， 唔关事啊，唔系量刑嘅考虑。 系啦，你母亲同佢同你同住，咁即系话你冇你，即系我喺度讲，即系你阿妈未死啦，系咪先？ 系咯， 佢本人体弱多病，体弱多病唔关事。或者咧，我哋嘅社會有醫保噶嘛， 是 啊、你咪當我啲醫保流啊，係咪先有噶嘛？咁你依有國家養啊，唔緊要噶，係咪先？你就兩個細路，一個8歲，一個6歲，喂， 哇，病到 冇人叫你生日，係咪先？ 係咯， 係咪先？你仲兩個，一個8歲，一個6歲，你仲超生添，我都未同你計呢一筆。喂，大佬，而家你真係叫你賠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四年，罰嘅1556萬，喂，係咪真係輕判你咧？個法官係咪輕判你咧？讲真，系咪先？呢条友好老实，应该嗱喺我嚟讲就应该点样咧？判处有期徒刑10年， 系 OK。咁跟住咧就嗰1556万咧还到佢个室嗰袋， 哇！ 喂，大佬又 即系都还唔到啊，大佬啊， 都唔还到咩？ 还到1500多万、啊，还到个室嗱，佢自己都差唔多几，佢都五廿几噶啦，系嘛？ 三十几， 我计佢七十岁命，还多30年，佢个仔而家几岁？还做多50年， 嗯， 80几年，佢个室做多50年， 嗯， 80年嘅啫， 80年又唔够、啊， 80年唔够 个室个室就差唔多， 还十世、啊， 还十世、啊，真系。 咁、啊、我终于知道点解佢要生两个孩子啦， 就还 一个孩子就生一个孩子生两个，咁佢孩子再生两个， 系啊， 咁个人力咪多咗咯，咁还到个室嗰度应该还晒噶啦。 嗱，牛呢啲 case 咧，我哋要换另一个角度 嘅，系咩？ 我哋法律嘅观点咧，我哋冇可能质疑中国嘅法律， 冇可能， 因为一定系公正公平嘅。咁呢位先生亦都系系罪有应得， 罪有应得 。但系呢个罪有应得之余，亦都有佢少少嘅无辜啦，系、 嗯、 咪？因为佢都唔知道条桥会冧噶嘛。 系咯。 虽然我哋大家都知道大陆啲桥系好易冧。 系咯，一件事啊。 系啦，嗱，你哋细个有冇听过一首歌叫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啊？ 系 啊。人哋嗰首嗰、那个 Bridge Falling Down 咧，好浪漫噶嘛。 系、 嗯、啊。唱咗首歌出嚟，咁、嗯、但系即系佢都可以用一个好浪漫嘅角度去睇呢件事。 O K。 喺呢个嗰、那个咩地方啊？华友啊？ 啊 咩 华友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嗱、啊，如果你冇听过英文呢首歌，你都知道有一个细个系玩嘅游戏叫做有隻雀仔跌落水啦， 系啊， 都有首歌噶嘛。咁个游戏点玩啊？就两、是、个小朋友拎住只手，咁好似拱桥咁样，下边啲小朋友穿过咧唱一首歌，唱完之后咧嗰条桥跌落嚟都捉住佢噶嘛，系咪啊？好浪漫， 嗯， 好好玩，系咪？而家同佢个 case 其实一模一样。嗱、嗯，嗰条桥迟早冧嘅。嗰条桥迟早冧噶、啊，可能你行过，你行过， 超载都冧嘅， 你超唔超载都会冧噶。 行过都 大陆啲桥始终有一日佢会突然之间冧咗，咁、 嗯、 你咪当系自己唔好彩，架车过都唔冧，系伦敦系有只 雀仔跌落水， 嗰下系你啦，咁、啊、你咪当输咗个游戏咯， 系咪先？ 你输咗个游戏，而细路仔当然玩下游戏，可能系打下手板啊。 嗯 罚佢唔准食糖啊咁样，咁而家一样啫嘛， 都罚你咩？ 罚你坐4年，罚你千几万啫嘛，系咪啊？ 喂， 你 如果愿赌服输系咪先？ 愿赌服输， 游戏规则就 系 咁。 系啦，我成日讲一样嘢， 系 讲真，喂大佬，即系你我又罚你1000多万，你系咪认为你搵唔到先？嗱，我话我认为你搵唔到，系咪真系睇低你先？喂，我哋中国政府个法律咁健全，系唔可以睇低人。你话你搵唔到1000多万噶嘛？ 激励佢。 你四年之后出翻嚟搵够10亿，你系可以噶，系咪先？我哋唔会睇死你。嗱，其实我哋个中国政府系非常之令到呢啲咁嘅人更加有积极性，更加可以肯更加去努力为你将来打算啊嘛。喂，讲真，所以你坐4年同埋赔嗰1500多万，哇，应该你系应该接受呢一样嘢，而令到你将来更加勤奋向上啊嘛。 啱、嗯， 系咪先？ 就算你唔接受，你应该用一个好孩童时代嘅游戏嘅角度去睇样嘢咯。 冇、嗯、错， 即系哎呀咁好彩， 今次输咗，咪下次赢翻。 今次输咗，哎呀，我赔咗1000万先，下次再行过，睇下系咪又系我冧，再我又系我冧，再赔噶，系咪啊？ 系咪先？你好努力搵钱啊嘛，咁你咁我哋人生咪积极咯。 即嘅，而家我见佢完全都唔使灰心啊！ 系啊，因为佢好信心， 系咪好信心？ 冇信心，唔知点解？唔系噶，细路仔系咁噶， 细路仔输咗会信心嘅。 输咗就哎呀，我唔真系我要再玩过 咁。系啦，过咗冇嘢， 紧俾机会你再玩过 嘅。系啦，嗱咁即我都有睇过呢个报道，咁咪有啲 point 可以讲下，有啲专家就话咩？点解而家成日啲废文成日咪质疑嘅？ 阿陈彦光先生啊， 嗱以前嗰啲桥咧咪好硬净唔冧嘅，点解而家起嗰啲桥咧咁易冧噶？咁佢解释我。我觉得真系好啱嘅，以前啲桥变成古迹就冇人行噶啦嘛，所以唔冧咯。啲而家中国起嘅桥系有人行嘅，所以咪冧咯。 系咯， 所以个道理我觉得好啱嘅。 啱啊！ 你啲桥唔行咪唔冧咯，你行你就搏一搏，会唔会冧噶啦？ 你受保护咪唔会冧咯。 系啦，所以你要玩呢个嘅 三级古物， 有只雀仔跌落水一样，你怕输，你咪唔好玩咯。 嗯。 你要玩，你就有機會會輸，輸咪賠1000万咯。我覺得好公平嘅喎呢樣嘢，佢係抵罰嘅喎，因為佢輸咗嘛。 咁啊，最後啦，我又幫佢兜一兜啦。不如我哋咁冷血咁指控呢位。 唔係喎，我仲有隻小姐第二個角度。我覺得大家都唔使同佢擔心呢、這個1556万，我覺得佢係嘔翻出嚟嘅，即係佢之前就俾咗佢，而家佢就嘔翻出嚟。點解咧？因為佢出咗事。點解都冇得一架普通嘅貨車？你話可以咁樣？ 摧毀一條中國嘅古橋，我覺得冇可能。 唔係古橋，一條中國嘅新建嘅大 橋，係冇可能嘅事嚟㗎。以中國科技，呢架車一定唔係普通架車。 梗係啦，唉，你唔好講國家機密啦，阿馮總，我哋呢個 point 我哋一路都唔敢提啊。 阿陳燕光教授咧， 我做一次啫，做人唔説有佢。 嗱，即係咧，我而家鬧多人啦。阿陳燕光教授 ，OK， 佢就話咧，呢個白河橋咧屬於積勞成疾，就如又如同咧每天咧飲半斤白酒，雖然睇落去冇事。但天天整半斤白酒落肚咧，終有一天咧， 外殘外缺噶啦， 身體殘病嘅，咁你咪錯撚曬咯？ 邊有可能？ 而家基本上就係 中國 邊 會病 氣啊嘛？ 中國邊會病啫？冇可能， 係咪先？ 冇可能。 半斤白酒有咩問題？你先問啦。 呢條橋飲咩白酒啫？而家佢講咩啊？而家 你試下，如果假設你以個人嚟講，你睇下啲官。日日都飲唔知半斤白酒啦，又唔見佢身體成疾， 唔 係 一樣滾滾咁多女，係咪先？有咩問題？ 所以阿牛呢個 point 緊要啦。嗱，啲官係飲咗白酒 啊嘛， 但係佢同時佢係排放好多滾嘅嘢出嚟啊嘛。咁但係條橋就係飲白酒啊，條橋冇得滾啊，係啊，條橋永遠都係好孤獨咁一條橋啊嘛。如果出去中國應該起兩條橋。拍住囉， 一條飲白酒嘅， 一條飲白酒，一條又俾條白酒友去滾嘅。咁、 okay. 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呢、這個司機係玩一個遊戲輸咗、 嗯，輸咗， 真係過橋如人生， 你有金身係嘛？金身， 人哋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唱咗幾十年都冇 falling down， 不 falling down， 而家行下行下就 falling down。 Okay. 其實呢件事咧調轉嚟睇咧，如果佢连人带车跌咗去死撚咗咧，咁就有千几万。 唉， 唔系 之后断桥咁样跳落去， 而且你死过翻生，你更加唔好压支压座啦，系咪先？ 我觉得系国家救咗佢咯。 系咯， 下条桥冧落嚟，佢都唔使死。 千零万啦，系咪先？屌你！ 系嘛，佢仲喺后边装住百几吨啊，嗰啲沙。 系咯， 所以嗰个唔系军用车嚟噶。 嗰架军用车，嗰架车应该系过桥会冧桥，但系过车个人咧，个人系唔会死，个人系唔死嘅，即系身形冇 气。咪就系咯，唉， 所以咧，因为某程度你负翻责任，唔好太重。OK， 好，咁呢度呢个冷血。两岸讲完啦，咁听下下一个我哋批评啲乜嘢啊？ 冷血港民 喺冷血角度点可以唔讲下呢个啊？ 边个咧？ 前廉政专员汤显明先生， 我觉得佢系最廉政嘅官员。 哇，真系啱我， 做到嘢， 我应该咁样讲。喺呢个节目嘅呢一个角色，我系觉得佢非常之。 唔关节目内，我都觉得佢好廉。 唔系我衷心觉得佢系 O K， 非常廉政。我都系佢噶啦，但而家我都话而家好官。即系如果佢比喺国内嗰啲咧，佢真系低三班啊！话俾你听，系咪先？即系我哋有个标准噶嘛，系咪先？同国内比噶嘛，系咪先咧？但你知啦，講話明市港民，港民就我費事係國內啦。但唔提國內又唔得喎，因為呢條契弟啊，唔係呢位先生係咪先？ 清官嚟㗎。 啊，呢個前高官 係。 咁而家俾人屈佢咩咧？就因為咧，佢去呢個外遊嗰時候咧，就有啲嘢就冇申報。咁冇申報邊度咧？佢麗江就冇申報咁樣。啊，詳情我哋唔使講啦，其實網友應該知啦。咁我就喺度諗。调翻转系你啊，你如果你系咁多位啦，我呢度只有三位啦，包括我公司出差，你系申报咗公司出差已经知噶啦，咁你点你会唔会唔顺便去一去丽江行一行咧？即系你记住，而家呢个出差系俾你去死啊喺边度啊？去呢个 丽江， 丽江嗰边咩范围啊？河南啊？ 云南 去云南，咁样而家叫你去云南啊嘛？麗江就係雲南嘅一部分，佢點可以話唔俾佢去咧？ 好出名啊，麗江水城。 係咯，係咪先？ 旅遊點嚟㗎？ 水城啊，好出 名。話曬俾你聽，我如果調轉阿湯先生係我，喂咁樣，我去到雲南，咁我當然可能去下夜總會啦，話你 camp 公數嘅啫嘛，喂，好正常啊。 唔係話 camp 唔 camp 公數，去夜總會都可以係即係。考察當地嗰啲貪官啊， 應酬下 嗰啲行賄行為噶嘛， 係咪先？ 睇下民情， 睇察民情啊嘛，係啊。 咁我都可以去夜總會噶，唔得嗱，呢啲我開唔到公訴噶嘛，咁我咪寫埋落去咯。我去夜總會飲嘢啊，或者去酒吧飲嘢，咁攞張單咯。點解唔得咧？我成日覺得係咪先？ 即係我都覺得佢得嘅喎。佢夜總會其實有佢個目的噶嘛。 係咯，你知唔知道立法會議員啊，佢有個津貼啊？都有一個咧津貼咧，係叫娛樂費啊， 係 係啊， 呢個娛樂費係咩啊？唔好寫到明啦，唔好講到明啦，你識 cam 咪得咯。當然有啲我哋識下啲 立法會議員唔撚 cam 唔 cam 得啦，例如好似好長頭髮嗰啲，唔會 cam 呢啲數啦。但係你又可以 cam 噶嘛？講真，係咪先？啊，即係你又有呢啲咁嘅嘢，而且麗江係死咗喺邊度話係喺河 雲南昆明都唔記得咗，是但 我去雲南考察，咁我考察埋。即係麗江係雲南嘅一部分，我點可以？點解我有你可以叫我唔去呢個地方啫？ 啱啊！即係譬如你廣州考察，唔通唔去你廣東考察，唔通唔去廣州咩？ 係咯， 一樣啫嘛， 一定要經過㗎。 一樣嘅啫，你國內啲高官嚟香港考察，唔通唔落去中環啊？唔通唔去海洋公園咩？ 係咯， 一樣會去㗎。去海洋公園，佢都係開公數，都係娛樂費嘅啫嘛。 而且你諗下， 不過海洋公園冇計叫， 甚至乎佢好好啦，佢冇寫過佢嘅夜總會。 叫老 喂，麗江都夜總會，唔係即係呢個河南係嘛？雲南都夜總會啊嘛。雲南嘅夜總會亦都係雲南嘅一部分，其實一樣可以去嘅，就話曬俾你聽，我會覺得。 但我唔知嗰個夜總會啲女係咪雲南人喎？ 咁啊唔同，即係我哋都要體察下入邊。喺雲南入面啦，好簡單，我去雲南嘅一間飯館食飯，我都唔知嗰個飯館請嘅員工係咪雲南人啦。 啱，有道理，有道理。 深圳有句説話咧，來了深圳就是深圳人啊嘛。 係啦，係 啦， 來了雲南 好嘢， 有波。 睇察民情。呢個北京雲南七天團，喂，佢都好忙啦，講真，你諗下一個時間佢有限，佢都去得一次。麗江同埋同埋一次唔知咩長城定乜鳩話嚇，喂呢啲都係體驗到佢體驗到即係民間嘅生活㗎嘛，講真，而且我成日都好坦白，如果你哋係即係佢身高要職啫，你就攞佢出嚟屌啫，但如果你係一個 普通市民， 普通市民 係啦， 係咪先？ 係咪先？ 唔係，但係而家話佢冇申報啊嘛。 喂，講講真，喂，何謂申報先？ 嗱，即係你話俾人聽。我拎啲錢去邊度，咁佢特登好似 skip 咗嗰樣嘢咁樣。 其實我覺得唔可以咁樣講，即係仲話佢去咗咁樣九寨溝睇咩嘅落心大佛添，嚇呢啲咁嘢啫。 呢啲戇居啊！正常人係唔會去九寨溝噶嘛，你冇睇幅圖啊？九寨溝有4000人滯留喺度，逼到冚咗。 Okay. 以我哋香港啲高官點會咁蠢走去九寨溝同埋 睇陳民情咯？ 搞到好多民情喺度，所以我唔相信去九寨溝。 而且你諗下啦，佢去得個7日，都區係7日，一日九寨溝，一日落山，一日我假設一日夜總會 ，OK。佢得4日做嘢咋？ 未必 夜總會夜晚㗎嘛，大佬阿牛。 未必有夜總會佢帶埋女去。 啊係，仲有呢、這個，我就 準備自己帶飯盒。 呢個就good point 啦，自己帶飯盒，真係good point。喂大佬，喂我幾時就有動用過啦？我哋香港政府一仙一毫啊，喺叫雞呢方面。啊，我唔係話呢個你真係雞，即係喺性方面，佢完全冇諗住。動用我哋政府一分一毫，我唔相信麗江或者落山大佛附近呢、這個雲北呢、這個北京雲南七天團，你係冇機會去夜總會，佢有機會去嘅，即係好話聲咩？佢冇去過。 嗯。 OK， 嗯 哇，大佬一個官，你可以清廉到咁啊！話聲你聽， 啊，唔係 前院自己大飯盒都唔走去叫雞，喂，大佬呢啲官冇得頂啦！你試下比下我哋國內嘅官。争天拱地啦，系咪先？ 唔系阿牛，我睇到你俾个幅相，佢带佢个女友相伴。呢、幅相系咪佢个女友带埋佢个女友咯？唔知。如果呢个女仔系佢带个女友嘅话咧，如果系我咧，我会叫鸡。 系啊，我真系会去夜总会，所以 我会叫鸡。 咪调翻转个女友都话我会叫鸭。 系 啦、 啊， 所以佢就带一条咁嘅女去游丽江，你听我讲埋先。去一条带一条咁嘅女系游去游丽江行呢个九寨沟，话声俾你听，佢嫌去走去叫鸡，理论上冇啦，夹住咗系咪先？啊，喂，咁呢个仲唔系个好官系咩官啊，大佬系咪先？ 唔系，我觉得佢系食死猫啦， 食死猫。 佢去到上去一个咁嘅廉政嘅官员，点会无啦啦去丽江九寨沟，跟住去查案啊？ 系咩？ 查案会唔会申报啊，大佬？ 唔通话晒俾你听？ 唔系就系咯， 系。 你 记 住一样嘢，其实汤显明以前佢唔应该讲出嚟，都唔应该承认。你知廉署保密系密密实实噶嘛？佢乜捻都唔可以讲啊！你其实嗱，而家你只可以闹到阿汤显明一样嘢，你就系自认咗你自己行去丽江，俾人都爆咗，你都应该唔应该认嘅？即係譬如有一樣嘢，我譬如有個話，阿湯顯明先生啦，有一日游先生咧就去你哋廉政公署舉報，係咪舉報啊？湯顯明必定要話冇，我唔知有件事係冇嘅，因為廉署保密 係唔知啊， 唔知係密實實噶嘛。你今日唯一要鬧佢就係呢樣，你承認你去麗江同埋你曾經去過九寨溝， 當然你冇承認過你嘅總會啦嚇、啊，喂你完全係唔應該嘅，話俾你聽，係呢樣可以鬧嘅，其他佢絕對係一個好官嚟啦，話俾你聽。 咁啊咁講，即係食死貓都有藝術嘅。佢認咗，佢認咗， 係係又冇藝術喎、 啊。佢認咗佢係麗江，認咗係九寨溝。佢冇認佢紫禁城啊，佢冇認佢去呢個海天啊嘛，係咪先？你明唔明啊？ 即係喺我嚟講，你一次都唔可以認啊，因為密密實實啊嘛。你某程度你參加呢個雲南呢、這個北京雲南七千團，你都唔應該講啊嘛，因為廉署保密係密密實實噶嘛。 喂，好奇怪喎、啊！嗱，第一樣嘢我 仲有一樣嘢，你帶埋條女去，都係應該保密，應該都係密。密實實㗎， 唔係佢條女好密實，佢條女好密實， 好密實條女。 佢條女真係開放，真係唔掂啊，大佬。 真係唔掂，真係你睇啦。 應該 第一樣嘢 拖出去斬應該 就。我奇怪咧，即係呢個立法會帳目委員會咧，點解淨係針對當起明咯？係 咩？ 針對佢條女，佢條女係前入境處助理處長陳詠梅喎。即係會唔會 呢啲肯定係機密嚟 啦？係啦， 廉署保密，即係入境處唔關冇密事。 擺明交人 條女就喺肯定喺嗰個七日團裏 邊。你諗乜特務嚟啊？呢個 係咯， 不停咁樣俾人洗腦。不停咁樣灌輸呢啲嘅愛港教育俾佢嘅，所以佢條女係唔會講嘢。但我呢唔覺得一個問題嘅咩？我 咩問題咧？怪，請講。 北京雲南七日遊，北京同雲南隔好遠嘅喎，點會有咁嘅北京雲南 高鐵咧？ 所以買 美國東西岸都可以七日遊啦，兩日都得啦。美國東西 唔係，所以咪話有警棍咯呢個村。 係啊， 一定係 根本就係假 打大鵝， 係根本就係有嘢有 呢個 條做。 根本就係煙。 我覺得同薄熙來好有關係呢單案。 根本當面係 根本就 係周永康 係啦， 幫 好明顯係周永康啱 啱。你咪住， 無鳩啊周永康 嗱，睇真啲，條女有啲似谷開來嘅喎。 系啊， 咁撚鬧， 係喎，有啲似谷開來， 有啲似谷開來殺撚咗個英國人。 佢有啲似谷開來，定佢有啲谷開來先？動詞定名詞先？ 佢有啲似谷開來 ，OK， 係啦。對於湯顯明嚟講咧，佢係有啲谷開來嘅 function 嘅。哇，呢個呢個組合 OK 喎，你冇辦法，我係湯顯明，我唔會咁樣帶一個咁樣人去北京雲南七日。 有古話， 咪影衰自己啊！就我哋覺得係咪先影衰自己啫？帶件中女去，其實嗱，我真係嗱，你真係我上半部咁撐下湯顯明啦，係咪先？即係下半部我真係真係要指正下佢。 唔係嘛？ 佢除咗呢一次之外，佢仲曾經唔係密密實實啦，佢坦白承認喺一次上海係參觀過世博會。喂，大佬世博會呢啲你使乜講咩？ 世博會裏面好多黑錢㗎，去查案嘅。 喂，你應該密，所以你唔應該公開講，你應該密密實實咯，係咪先？但上次好似冇特務冇帶女啊，咁佢有冇嘢總 會？我知啊，湯顯明咧好明顯咧就係、是、習近平派出嚟嘅，因為咧內邊實在太多人太複雜啦。佢要揾外邊，所以佢係廉署之光嚟嘅。 所以咧， 係啊，我哋佢試過同一個日本總領事參加一個晚宴。 哇！哇！ 但係嗰個總領事冇出席結果， 係咩？ 即係佢邀請人， 人哋失約啫。 呢個煙幕嚟㗎，呢個 呢啲 呢啲係咪先？ 咁佢邀請個藉口就係話，即係人哋日本個社會咁廉潔，我哋要學下嘢。 呢啲肯定就係嗰啲。 煙幕啦， 嗰啲二次大戰嗰啲啊，揾啲日本真係嚴刑逼供啊，呃你過晚宴，跟住綁住你， 跟住 阿牛嗰只啊， 慰安婦道歉， 阿牛嗰只啊，拎啲咩電動棒啊，轉入 去。所以啊，我要求一阿白允綠嗰啲咧，即係千祈唔好出席佢啲咁聽證會 ，OK 嚇，因為廉署保密。 密密實實， 密允禄去到嘛？话我哋唔就个别事件评论。 系咯， 不嬲 你，唔该你做翻廉政嗰啲啦。咁啊，以后叫我点相信你啊？屌廉政真系咁廉洁啫。 系咯，我唔敢举报啊。 系唔敢举报。 哇，咁样讲下，成条女都幅相拎埋 出嚟 爆晒。咁我点告密啦？而家我大把嘢爆。 我都大把嘢爆。 黎光玩都俾人咁样话搞法。 系咯，唔应该噶嘛。 带埋个太婆去麗江查案啫嘛，而家算都係做咁白不了 啫， 係 咪先？ 寫查案㗎啦，人哋我睇嗰啲戲都007嗰啲啊， 個問題係 幾條女查案、啊 就算係真係佢有咩問題，都應該密 實 實㗎嘛，大佬。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好啊，下 一節 再 撲街張文總意思講香港人冇人冇瓦遮頭，梗係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會燒鳩死咧，天橋底啊，屌你老母幾撚多嗰啲磚鳩起曬，等你瞓唔撚到天橋底啊，冇人瞓街㗎嚟㗎香港，因為你瞓唔撚到啊。我 你睇啲樓盤廣告，冚唪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見到一個鬼佬樣啊？冇，淨係見到Tony Mada 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講乜撚嘢鬼佬啲廣告呃鳩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過浴缸先去撚到嗰個浪山。我真係想講，如果唔覺意咧，浴缸有啲水，我跣撚咗咪飛出去個浪山。屌你邊撚個唔跟緊設計嘅咧？ 李嘉誠都唔知幾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誠係點樣答個問題嘅先。佢係話去到上去冇問題，心曠神怡，望到一片綠色嘅綠油油。佢冇話聞唔到啲臭味啊，佢就望到啲嘢綠色。 跟住又話：我哋呢把頭啊，啲咩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對我哋好啲人唔會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人撚好撚過癮啊？含開一條又唔想轉噶啦，根本好多人都係你呢啲冚家產逼成我哋周圍去屌你，好似人花蕩婦咁周圍幫人含 撚。自己砌間屋我冇錢，我砸鳩死都抵啊！你有冇我避難？屌你有冇衝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撚安全最撚穩陣，就砸鳩死曬。只有貪官嘅屋自己最撚穩陣。屌你老母咁 撚戇 鳩，地震嚟緊，廣東人刁喇媽頂硬上，而家連嗰個刁喇媽政府都話要粗皮都要慘， 呢個真係悲哀。 因為做一個民族英雄幾撚慘，我講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降，屌你老母，我已經死撚咗，仲要 何解？ 星期一晚九點半，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躁。